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的光明顶传真热线是2339020209，咁啊由于时间逼迫咧，传真咧就最好趁手啊，趁早。如果早传咧， 如果唔系啊， 三米之前你先到咧，就要留翻第二晚，咁第二晚都摊冻啦，过晒秒啦，系嘛？今晚嘅话题叫做正经女人，点解咧？因为啊，整个瑞典啊，呢位女外交大臣林德咧，系嘛，就无端端咧， 不幸啊， 喺大约系五六日前到 shopping 啊，9月11日啊，无端端 被。啦啦，喺商场买嘢就被一名歹徒咧用刀咧就吉死。咁啊，瑞典咧嗰个国家就好奇怪，即系本来人哋以为世外桃源，真系你去过咧，你就知道，哇！呢啲地方咧风平浪静， 靓得好紧要 啊！连嗰啲狗咧都好纯嘅啊！嗰啲狼咧都系食斋嘅，系啊，好多狼啊，不过食草啊， 唔系 咁和平嘅国家咧， 食狼食斋。 久唔久又有单咁嘅奇离嘢，个瑞典首相咧，好就系、是、早十年八年前， 八六年， 哇，咁啊唔止啊，成17年前就俾人谋杀。咁啊，真空好似一条一路捉唔到， 捉唔到到而家。 如果冇记得， 佢好似系喺斯德哥尔摩睇完戏行出嚟，死人咁样整死， 死因亦不明。 因为呢度民风淳朴咧，而家有一铺标嘅喎，佢哋 系嘛？而家有一铺。咁啊，即系令人觉得，哇！即系呢个世界人性系咪险恶啲咧？同埋，点解今次拣咗个女人嚟到落手咧？ 会唔会佢因为支持欧元啊？ 啊，呢个咧，即系唔会啊！即系支持欧元又唔系佢系唯一嘅国家，即系瑞典、欧盟唔系话最大影响力啊。 咪同埋林德本身咧，喺成个国际政治圈里边咧，对佢个评价系几好嘅。其实，因为呢个美国鲍威尔，佢就提过话系啦。瑞典有三样嘢系最好嘅，第一样阿爸乐队，啱佢个年代啦。第二样陶杰揸噶啦，沃尔沃富豪。第三样佢就系话呢个 穷人 Benz， 穷人 Benz 就系呢个林德啦。 系 啦，咁啊林德个反应又好笑啊，佢又同阿鲍威尔讲，佢话咩话？我排第三噶， 应该排第一。 即系佢系有嗰个幽默感啊， 即系大家即系等于 外交政治。 以前啲人话东北三宝啊，人心。超皮乌拉草啊！呢个瑞典嘅味道都系中国东北差唔多，都系有三宝。呢个瑞典三宝，阿爸就真系啲歌好听嘅， 同埋啱啊，鲍威尔嘅年代 啱啊，佢 阿叔嗰个年代啱噶啦， 我冇啱你揸啦。 咁就即系呢个女人做到高官咧，就唔净止喺瑞典嘅。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唔系讲呢个瑞典嘅外交政策，而正经女人引发到一番感慨唏嘘。点解咧？即系女人啊，系可以做得到咧咁高位。呢、這个林德之外，仲有咧喺欧美最出名噶啦，呢、這个戴卓尔夫人，或者即将上紧位嘅呢个叫做希拉里·克林顿，有人贴佢2008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任总统。 女总统。 有咧喺南亚咧就哇多咯， 可能仲有补一个加州，好似有个脱星都有机会 系嘛？系啊，得噶嗱，而家 个小电影明星咁啊，都可能 舒华辛力加系咁冧落嚟， 打低呢个舒华辛力加做州长 啊。讲到呢个南亚就多咯，即系有呢个系嘛菲律宾总统 阿罗约夫人， 塞豆窿阿罗约夫人啦。 听讲佢港台演前 半岛， 佢港台演前下边要加嚿箭嘅，加个木板，因为讲唔到嘢。 应该着嗰啲咧喺深圳成日见到嗰啲 platform 鞋啊。 听闻佢每次都要加战，好鬼贵。 呢个巴基斯坦前总理贝纳齐尔·布图，咁啊而家嘅斯里兰卡总理又系女 咩话？啊，王慧伦识读啊， 冇读错啊，马拉通 加缅甸嘅反对党领袖又系女人， 昂山素姬啦， 系咁啊，香港咧都争啲有件昂山素姬 啊，唔系啩？ 啊哈， 边个 啊？ 啊哈， 瞓街兄啊， 就系早嗰轮咧，突然间以低胸装咧出现晚会试影礼。视频啊，系嘛？定系某一套咩嘅个名有四个字嘅？ 四个字啊，斯琴高啊， 一阵先 系嘛？ 即系女人嚟讲咧，点解会即系点解会做到咁高嘅咧？点啊？同埋喺政治嚟讲，一向都系男人嘅游戏啊，几时轮到女人玩啊？ 嗱，我就觉得 两位有乜高见？ 今日好似德國總統咧就嚟香港訪問，就見阿董生，我睇報紙啦。 啊，唔係啩？ 咁咧我就真係留意下德國嘅新聞咧。咁原來德國幾得意嘅，佢啲政黨咧，譬如基督民主黨啊、社會民主黨咧，佢有比例嘅，批定嗰個 性別比例啊， 性別比例啊，有幾多係俾女性嘅？譬如四成或者三成，一般都係三成以上嘅。咁所以佢而家咧，即係好多譬如經濟學人都貼啊，就係話究竟德國下一任嘅總統會唔會係女人出任咧？咁咁所以咧，佢哋有一啲所謂叫做保障女性嘅參政權啊，咁 啊條款啊，係啊， 係啦，咁啊歐洲就係咁嘅，其實 歐洲咁玩喎， 咁啊即係贏嚟都唔輕香啫， 講係嘛？ 咁但係有個 咁啊預咗咁多位俾你， 就算佢哋預咗位俾佢都好啦。一啲所謂有實權嘅政府職位啦，包括係外交部長啦、國防部長啦、財長啦、 內務部長啦， 好少係女性，最多係咩咧？農業部長啦、衞生啦、咩家庭啊、健康啊嗰啲， 哦，即係啲外圍嘅嗰啲， 係啦，嗰類嘅 二三線部長啊，其實就陶傑講啦， 即係個酒席嚇，淨係呢個叫做乾燒伊麵、美點雙輝、揚州炒飯就俾你食， 又或者開頭嘅乳豬啦， 香菇扒菜膽啊， 乳豬 啦， 燈喎，省下 酒啊，呢個紅蒸紅蒸呢個星斑啊，就冇你份啦， 係啊， 所以其實幾得意啦，頭先阿陶傑啊提到啦，就係話喺南亞咧，就國家裏邊咧，就反而咧。好多真係有實權嘅位咧，譬如總統啊、總理啦，就係女性。反而一啲好提倡話男女平等、兩性平等，包括喺制度上去保障女性參政嘅國家咧， 美國 係啦，例如美國或者北歐， 就女人好少上位， 就反而係好少真係有女性去掌實 權。你睇下今次呢個布殊總統都係啊，其實男人天下啫，佢裏邊咧係冇錯，係有兩件幾即係幾矚目嘅女人。 大師好勁嘅喎， 但黑人。这个摆明呢就有少少呢即是 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好劲㗎喎。 是佢本身系劲弹钢琴仲一流添。 俄罗斯专家。 马友友可以合奏㗎。 好嘢好嘢。不过点解呢我相信摆佢咁高位另一个原因因为佢系黑人。另一个是劳工部长赵小兰。因为佢系华裔。不过而且佢同布殊屋企咧，即系几有交情。 有啲私交嘅。 不过咧，嗰件劳工部长咧，好似你话系外围嘅职位，就唔系核心，即系相当于喺香港嚟讲咧，即系相当于叫做呢个叫做食环处。 食环处啊， 食环处。 林 D 办啊，系嘛？ 唉，啲咩办啊？ 但系赖斯就真系 出现足字游行大陆客嘅圣被睇罚千蚊嗰个， 其实系即系如果成个布殊内阁里边咧。呢個賴斯就真係咧，朝頭早見完臨放工都要見一見嗰只， 中間 call 佢出去做下呢個。 但今次反面啊嘛，打伊拉克反面啊嘛， 哦， 因為布殊用呢個上帝之名啊嘛，賴斯話話， 唔係因為我聽過一個古仔幾得意嘅，就係嗰陣時咧，香港一啲民主派嘅議員咧去美國遊說白宮支持，反對廿三條啊，咁咧就布殊就話唔得閒嘅，一路都係就唔想見啊咁樣。咁咧就收尾佢哋就見到呢個賴斯，咁就即係向佢陳述呢個廿三條嘅種種問題， 種種禍害。 咁最後尾咧就布殊喺見記者嗰陣時咧，就即係喺個演辭後邊咧就加咗一段係關注呢個香港廿三條。咁咧就係真係絕對同呢個賴斯嗰個影響有關。 黑妹 係啦，實際真係可以影響到啊！ 就喺背後嗰度落藥。 因為布殊大家都知道啦，講嘢唔掂噶嘛， 臨尾 邊個演辭有好多嘢， 揾人寫啊， 揾人寫啊，揾嗰啲助手忙。 好似阿董咁揾人寫噶嘛，啲賴斯一寫咧就嚇到呢個特首。 所以以后拍门咧最紧要啊，识拍啊， 系啊， 唉，即系有时啊，告枕头状系有用嘅吓，传真号码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世良、黄慧麟，光明顶。 光明顶今晚的话题叫正经女人，全真意思23390209。咁女人咧喺美国政界咧出名系男上位噶啦，即系我记忆咧，即系战后咧，即系美国嘅女政客咧最坚嘅得两件啫，一个列根时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叫做 Kirkpatrick。扣出拍吹，另一个咧就系阿克林顿时代嗰个女国务卿。奥尔布莱 ，Albright， 奥尔布，奥尔布莱捷克人，吓佢嗰个肥婆，两件咧，你望落咧都唔似女人嘅，尤其阿 Kirkpatrick 身长6尺几， 望真啲咧，嗰、那个胡嗰、那个口啊，有啲须根 嘅，唔系啊嘛，系啊，有永见章啊，唔系啩？ 你翻你上翻网， 有可能啊，黄伟伦，我睇《太阳报》讲咧，最近好笑佢，原来英国喺呢个国会里边， 英国《太阳报》啊，讲紧啊，英国《太阳报》 系啦，有人爆料咧，就系、是、打男性荷尔蒙嘅， 系啊，唔出奇嘅，完全 即系令到佢唔系，佢话系国会系男性主导啊， 系啊， 为咗要更加有自信咧，就要打男性荷爾蒙， 美人生疏唔系啩？ 系啊，即系你知男人唱歌想做。歌星咧就要打女性荷爾蒙， 真 啊咁你入政界，女人入政界就要谷男性麻甩荷爾蒙。你睇下呢只叫做奧爾布納特，都係 啊！奧爾布納特當年 我望一望啊，我以為係你肥仔輪變性， 唔係啩？佢當年 係有， 喂有啲事嚟㗎， 唔係啩？佢當年嚟，我記得佢當年最記得佢一次 嚟香港訪問， 唔係去北朝鮮嗰次， 北韓 係嘛？北韓啊，係 sorry， 係係 北韓， 係啊。 咁咧就呢個金正日咧就。金正日好犀利噶，听讲系啊，太子金咧佢识好多糯米汤噶嘛，点知咧佢谂住啊美国佬搞唔搞得掂咧？一知道奥尔布 奥尔布赖特啊， 于是就戒佢咯。点戒佢咧？就喺呢个 好嘢啊呢招。 金正日点戒佢咧？就喺个大运动场嗰度咧，就做嗰啲咁嘅大体操，你知 吓仙人操、 共产政权嗰啲 系咯，仙人操 几廿万操， 俾个鬼婆睇。 系啦，突然间揈揈下咧，就揈个金正日，跟住揈一声变咗中美诶美韩友谊， 突然间几廿人举住啲牌嘅。 跟住就话，跟住阿金正日就话啊奥国兴、奥尔布赖特啊，你要谂下美韩关系可唔可以好啲咧？咁跟住阿奥尔布赖特翻到同克林顿讲：，哇，其实金正日都好诚恳噶个人，咁 都得。呢一招咧， 金正日真系犀利，咁嚟都解得掂。 呢个奥尔布赖特去北韩咧，呢、這个叫荷尔蒙外交。 吓咁犀利？ 点解？因为你睇呢个金少咧，一睇就知啊，有多少恋母癖。呢啲阿妈自细死， 点睇得出啊？家 缺少母爱，所以个人。 唔係好多女朋友 嘅、啊， 女朋友填補唔到一樣嘢叫做母愛啊，係嘛？咁咧、啊，如果呢件奧爾布納特一去咧、啊，以一個叫做譚蘭卿加陶三姑咁嘅、混合體，染金毛嘅混合體咧， 就出現呢、這個 去到咧呢、這個金仔一見到迎住佢， 即係唔通你母愛俾佢？ 係啊，揸住啲雞毛掃嚟嘅。當堂就記得以前咧飲奶嗰、那個嗰、那個兒胎記憶， 又或者係去呢、這個。厕所训练 系啊，好嘢啊！呢啲即系我认为啊，克林顿整呢件美国国务卿呢个恶婆真系恶婆卿啊，去啊真系嚟见金仔啊，天作之合啊！ 我讲开你话呢啲女性政治家咧，需要男性荷尔蒙咧，其实头先陶杰提到南亚嗰啲政治家咧。背后呢 都有， 其实都系 我睇见奥尔布赖特访北韩嗰时，哎呀老衬啊，嚟埋香港啊，见埋老董啊， 你啲老董冇恋母啊嘛， 系我冇咁讲，你讲嘢吓，人才难得啊，你唔好以为咧政治外交系一件好复杂嘅事，有时系生理问题嘅啫， 系嘛， 有时系纯粹 都系同弗洛伊德有关 生理反应，所以咧克林顿同北韩。金仔改善关系， 飞唔到， 一到布殊就唔， 布殊上台咪反台咯，决不承认。 呢、這个赖斯就做唔到呢、這个， 赖斯做唔到呢个位啊嘛， 系啊， 啊一份你唔够恶啊嘛，唔够陶三姑啊嘛，系嘛，传真热线23392209。